拿起了篙，架起了小航，飘飘摇摇，光里光荡，惊动了那水中的个怒狮，对对鸳鸯是扑了愣愣两翅儿忙，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。

这老憨说，担子我怕你挑不动啊，担心孩子你把路走偏呐、啊。这桂兰说，千斤的重担我能挑起呀、啊，革命大道与向前呐、啊。张老汉双眼含笑把女儿看，我送你为啥用扁担，这张桂兰听爹我想起来呀，这一条扁担跟这爹爹饱尝风霜度过了寒夜，哎浮现在面前哦，哎旧社会您用它挑着哥哥去要饭，风里来雨里去受尽了嗷嗷煎，狗汉奸用扁担也曾把你老人家打，多扁担抗枪爆你入了老监，阶级仇民族恨就充满了血和泪，归兰我呀壮壮那个尖尖都记在我的心里边呐、啊。 这些日子嗓子实在是太疲劳了，我是玩命的唱，这个我这样吧，大伙儿疼可疼可我唱一段新鲜的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这刘二婶儿带

红，就出额斗小英童，众将骁勇还小可，最怕南阳王诸葛他叫卧龙，这个人扎出毛龙，先手断棒破千勇，这一阵惊破曹军的胆，就是一个诸葛亮，连两人都胆怕心惊啊！ 我想你们这有 赶路而来，当西西人马摇旗鼓气再来争，这命令你们藐视成上不好办，来来来，今日与你亲弟兄生马一起坐下马，五百儿郎那先生咚咚咚咚老脸响三声炮，各所出征开仓皇，旌旗招展这不日人慌啊，这向外冲，这一回老将黄忠上朝城 战长沙呀，打架这玩意儿是力气活啊，你康老师您还得再唱一段，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博望坡。 出山不白出来，带出俩花篮来，康老师还得再唱一段，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桃花庄。 好在我